改革开放大新纪事。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6点，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火红8月最后一个周末，早上好，我的朋友，欢迎大家依旧记得来赴我们的约会。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你清爽上演歌飞扬，我是刘慧。今天我们要一道踏上一条怀旧的音乐之旅。你可能很有感受于一点，就是经典老歌是电台节目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的魅力在于，无论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被它包围，你便会立刻安静下来，主动地融入它的旋律，放下所有的恩怨是非，静静地让音乐抚摸你，从而带来无可比拟的精神愉悦。这个早间，来，让我们一起静静地聆听。 在我童年的时 给我一首歌，是故事片《小街》的主题歌，原唱是郑绪岚，很多歌手都曾经翻唱过。耳边的这一个特别加了钢琴等乐器的改编，在安又琪动情的演绎下变得格外让人有好感。 在我童年的时候，妈妈留给我一首歌，心中充满欢乐，啦啦

1979年，由斯琴高娃主演了一部经典的电影，名叫《归心似箭》。导演李俊邀请了著名的作曲家李伟才贡献了一曲《夜南飞》，首唱是歌唱家单秀荣，刚才为我们重新演绎的是新生代歌手张杰带来的这一版。今天的歌飞扬，我们要和大家一道来回眸老歌的味道。接下来的这一首有着鲜明的陕甘民歌特点，改编自1972年，此歌由陕北民歌《信天游》和陇东民歌《朗宫调》改编而成，也是曾经作为电视连续剧《延安颂》的片尾歌。今天的这一版《山丹的开花红艳艳》来自艾梦萌的翻唱。 你到底那个山来哟，一道道水在满洲阳满洲阳红菊引到山北，你干干的那个红旗哟，一干干家咱们的队伍五十里庄， 飞扬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情。 是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我们浓浓的心儿照前闯祸呀， 鼓掌鼓掌鼓掌， 在北京的金山上， 鼓掌鼓掌鼓掌， 北京的金山上， 鼓掌鼓掌鼓掌， 北京的金山上， 鼓掌鼓掌鼓掌。 这是一首藏族民风的歌曲，据说原曲是一支古老的酒歌。新篇歌词以后的《北京的金山上》，可以说在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都曾唱响。一首短小明快的歌曲，竟然有着如此强大而久远的生命力。我很喜欢刚才歌手扎西顿朱带来的他的演绎。今天中场前的这首老歌，我们邀请谭维维和彩蛋卓玛共同带来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揭露于《雷锋日记》，作曲家朱建尔将其谱写成了山歌风味的独唱曲，作为故事片《雷锋》的插曲。最初是由胡松华来首唱，是一首深情悲怆激昂的三部曲式的作品。歌飞扬，刘慧在北京音乐广播邀你，我们稍后继续来品老歌的味道，待会儿见。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是 只会泪淋漓。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夺过鞭子揍。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搭起手鼓唱起歌，一首富于浓郁的新疆民歌特色歌曲，俞灏明的翻唱一改此前歌曲留给我们的印象。不过呢，依旧还是我们展现了一幅美好生活的动感画卷，表达了人们心中的喜悦和憧憬，流露出了人们热爱家乡的情愫。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继续为你来营造不一样的音乐空间。歌飞扬，今天我们在一组很熟悉的歌声里来感受老歌的味道。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当中的一首配歌《万泉河水清又清》，很多朋友不陌生。这首歌在音乐语言上也是有着鲜明的黎族音乐风格的特点，极其深刻地表现了军民团结一家亲的动人景象。今天是歌手丽娜要带来她的翻唱版本。接下来我们就要听他的这首老歌《南泥湾》，出自陕北延安，是歌颂在当时大生产运动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三五九旅的一首红色经典歌。随后呢，也是被选进了音乐历史舞蹈史诗《东方红》当中，而且被广为传唱。 接下来这版老歌的味道由歌手苏醒为你亲自调和，说唱的加入为经典呈现了惊艳的感觉。 神秘的柔情美，唱一唱啊，唱呀一唱，哦哦哦，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方，好地方要么好风光，好地方要么好风光，到处是庄稼，是牛羊啊。 唱跟着一首婉转悠扬的动人歌曲，看这一段丘陵遥远的过去，这一段有你吐不回的美好景色，淳朴的记忆点滴入 江家那颗水潭清澈，蜿蜒的河流，他们在守望着，往年的南泥湾，到处是荒山，美呀人烟，哦哦耶！如今的南泥湾，与往年不一般。 如今南泥湾。 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再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 唱这一首婉转悠扬的动人歌曲，看这一段秋林也没准脉不和煦，这里有黄泥土铺绘的美好景色，淳朴的记忆点滴入江南河水般清澈，是勤劳的双手让汗水汇成湍急的河流，还有映入眼帘那一片片金黄色的丰收，牛儿哼着，羊儿唱着，山岭上人们在守望着，南泥湾是陕北的好江南。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歌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生在归时，哎哎，桂花要等归人来耶，桂花要等归客到位，归客来到花才开耶，嘿耶耶耶耶，归客来到好花才开。桂花好比苗家的心哎，贵人就是街坊之内，毛主席他比太阳明哎，照亮苗家桂树林哎，嘿哎。 庆祝是他在前面走，苗家随后把花栽，毛主席也在前面走，苗家随后把花儿栽，毛主席呀亲人来，苗家的桂花年年开，桂花开放幸福来，幸福和毛主席分不开。桂花盛在桂市，哎哎，桂花要等桂。 飞扬，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情。青春和力量。 暖阳光。 刚才我们连续分享到的老歌分别是改编自布依族民歌的由曹富佳翻唱的《桂花开放幸福来》，以及至上励合带来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在生活当中，如果言语都不能打动对方，你真的可以试试看音乐。今天的这趟老歌之旅，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沉醉过呢？如果有，你应该会相信我说过，就在那样一个瞬间，你真的会放下所有的烦忧，让音乐来进入你的心灵深处。好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我们来听电影《小花》以及电影《芳华》当中都收录进去的《绒花》。今天的这一朵来自韩红。感谢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更精彩的愿你留声。我是刘慧，再次祝你周末愉快。 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阵阵银幕绽花开。 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 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